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今生的高度共你能拥吻，别 相拥苦寒，世上风霜。 我的心疼，不能让他看

熟悉的，然后有一些亲切的柔柔的声音，这是谢雨欣她的第三天。谢雨欣应该是继李玲玉还有杨钰莹之后内地公认的玉女派歌手的代表人物吧，那个时候应该是红极一时，但是呢她现在在娱乐圈应该已经成为过去式了吧。大家来听到的是正在进行式的 MIC 男团赵永清的个人单曲《自作自受》，这是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兼制作的一首歌曲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 路过的算不算拥有？没方向但乱走，谁做了记号在这关头？真是久未相投，跟着我瞎转悠，撞到了南墙也不罢休。 Give you my wishes, girl. 怎么一直在我身后不并排走？感觉像是欠了你的情人债，还不清，还不清。怎么让我想起白骨精？毫无保留宣布我是你的主人公，住在城堡那匹大白马的主人公。搞了半天是想让我一起疯 ，hope 中 ，hope 中，还算好不是没嘲讽。 尽头的某天的湖。 显的假假的无力的荒唐的 no no stop。 这每个生命的选择何必跟着我附和，早知道是这样开始那一秒就对你负责，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孤独患者，我怎么怎么 MIC 男团赵永新呢，从太和麦田启动团体成员 solo 计划开始，除了不断的推出一些音乐作品啊，更加是在创作的道路上面越加的显露锋芒了。而前段时间刚刚跟沈梦辰带来了甜蜜对唱的单曲《超想见你》之后，又正式的推出了他的第五首个人单曲，就是这一首《自作自受》，可以说这是一位高产的年轻歌手了。大家听到这一位呢，对于歌曲来说他不算是高产，而电视剧电影也不算是了，可是他一直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他是赵薇，来听到他的这一首微小的部分。 懂了情能够爱多么深，当时你我都已沉沦，欢乐的陷阱，渴望的眼神，填满了每秒相爱的晨昏。撕裂的灵魂如何支撑？清醒总在梦醒时分，泪水还炙热，月光已冰冷，想念是最难手一种疼。轻轻的一个吻，曾经打开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走和陌生旅程，巨大的世界，微笑一部分，只剩我想念你的心在忍。 我总在你身边。

将军令，这是他专辑的一首同名主打歌，也是由他自己来创作的。这首歌当中你应该能听到有嘻哈加戏曲元素的一个搭配哦。发现吴克群很喜欢在他的音乐当中用各种混搭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这个眼球，或者说吸引大家的听觉吧。接下来的这一位，他可能会用他的 sexy 或者说他的舞蹈然后来吸引大家，就像现在听到的这一首 Dance Floor， 这是由音乐才子李子刚为温岚量身打造的一首歌，而且呢这首歌是由温岚亲自填词的哦。 Landy Dance Floor，

永远地爱着，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 追梦人。这本来是刘德华还有吴倩莲主演的电影《天若有情》的国语版插曲，原名是叫做《青春无悔》。后来呢，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就将《青春无悔》的原歌词加了四句，就成为现在大家所知道的《追梦人》了。一首很经典的歌，小军接下来也要播放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但是呢，却是由黄渤还有左小诅咒重新演绎的《一剪梅》。这是夏洛特烦恼的主题曲，选择这样的搭配呢，单纯从这个组合模式来看啊，就已经是够黑色幽默的了，但也正是这样的组合，倒是一出场就非常的符合电影气质。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草 黄渤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但是呢，还有很多人不知道，黄渤是因为没有做成歌手，最终呢才转型成为了演员，所以呢他唱歌倒不足为奇。而左小诅咒呢，很多人也知道啊，作为国内非主流最早打入主流的歌手，那左小诅咒往那儿一站，哎，就像写着吐槽两个字，他这种语不成调的唱腔哈，可谓是集砒霜和蜜糖于一体。那爱他的人呢就爱死他了，恨的人呢就往死里恨。当然呢，无论爱与恨呢，也都是因为他的这种独特和怪了。不知道你是属于爱他的还是恨他的那种呢？小珍的音乐盒，再来听到伊能静，天变地变情不变。 开始就知道是场苦恋，却又禁不住你出神仙，明知越是痛苦越依恋，苦在心里有谁能解？如果这是缘，为什么情不能续？如果爱是苦，为什么情不能灭？天变地变情不变，即使今天相隔再远，坚定的心却仍然相信我们的爱有无法改变。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那个傻瓜爱过你，这是赵传的歌。在这首歌里呢，赵传他是吐露了一个外表并不顶尖但是让人感觉贴心的傻男人的心声，就像我是一只小小鸟代表了很多小人物的心声一样，这首歌呢也代表了很多傻男人的心声。当一个40岁的大男人唱起那个傻瓜爱过你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一些风尘的往事总会在心坎最脆弱的地方被开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是很久没有听了，就是来自于陈琳的《爱就爱了》。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瞬间